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自古以来呢，中国人对古镇就有着一种热爱，这些历史悠久的古镇能够保存到现在，不仅仅是一个年代的象征，更是我们体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之处。古镇是一种情怀，它承载了太多的记忆，而这些古镇或许在你的旅行清单当中从未出现过，但它们却也是美不胜收的。今天呢，就要带领大家去盘点那些常常被人忽略但是格外优雅的古镇。悠悠的古镇静谧地存在着，小镇里阳光明媚，小河两岸绿树成荫，格外迷人。而水上游古镇呢，更是这里最好的选择，这里便是南浔。南浔景区没有太多的现代商业喧嚣，有的却是斑驳的石板路，蜿蜒的小河道。这里原生居民的生活状态始终未改变过，河中的浣洗，河边的早茶，行走于古镇细长的石板路上，感受百年间楼无穷的古朴与温美，让人沉醉其中。当然了，在这里呢，要提示大家一下，南浔的景区门票呢是100元，这个门票包含着进入南浔古镇之后可以参观小莲庄、嘉业堂藏书楼、张时明旧居、裘树里、刘氏梯号、南浔几里湖丝馆、张静江故居，还有百间楼等等，这里呢也都是全天开放的。 如果问我到了南浔有什么特色美食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这里有野簸箕、双林姑嫂饼，还有浇头面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荡口古镇。荡口古镇呢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古镇内第一层的房舍沿着水道排开，墙上的泥灰呢都已经脱落了，青砖裸露出来，不时的还在砖缝中丛生出几棵枯草残藤，有着说不尽的历史和沧桑。河道的街边白墙黑瓦建筑林立，屋檐下面挂着一串串的红灯笼。烟雨初绽的时节，漫步在青石板的街道之上，反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美。这里的开放呢是免费的，每天从早晨8点开始都可以来。到了当地一定要品尝小笼包、金家烧饼、走油肉，还有水晶豆花。安昌古镇是绍兴最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了，几乎没有被商业开发。在古朴的老街民居中走一走，停一停，感受古镇那质朴的生活气息，让你瞬间回到了古老的地带。若是在下雨的时候，游览古镇是最美妙的。空中蒙蒙细雨，你坐在小船上，在水面上游游荡荡，滴答滴答的雨声不仅是乐曲，更是一种寻觅。这里呢也是不要门票的，就在绍兴市的安昌镇，当地的美食是扯白糖，而特产呢是腊肠和仁昌酱油，都是可以带回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的。 牵住你的手，相别在黄鹤楼。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。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常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，扬州古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，扬州常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，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。遮不断的流，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，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。牵住你的手，相别在黄鹤楼。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。 十四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？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痴心人啊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西湖瘦烟花三月是这不断的流，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，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间，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 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带领大家去寻觅那些不为人所熟悉的古镇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瑶湾古镇。瑶湾古镇的千年古槐见证了它的兴衰，后院酱缸琢磨着岁月久远的痕迹，老式的建筑则散发出了浓厚的文化气息。瑶湾古镇如一幅宁静淡远的画卷，清幽而静寂。行走在石板路上，街道两侧店铺林立，奇晃飘摇，仿佛瞬间便穿回到了呼吸千年前的空气当中。这里也是全年免费开放的，地点呢就是徐州市的瑶湾镇。那这里的当地特色美食一定要品尝的有甜油桂花云糕片，还有瑶湾绿豆烧。青石长街迢迢，小桥水声涓涓，空气湿润而又美好，青苔附着着石瓦，行人们撑着伞穿过雨巷，住在这儿的人们早起想鱼去，打鱼归来上茶楼，这里便是千灯古镇。在静静的深巷里，隐约的你便可听到石板下水声潺潺，伴随着雨声滴答，声音宛若江南古调。在千灯古镇，清茶一杯，歌一遍，将旧日的故事又一次翻唱，将古老的文化千年传承。这里是国家级的四 A 级景区，在昆山市的千灯古镇。那这里的特色呢，包括三元一条街、九桥四十井，特产就是油汆烤骨、油炸虾花饼，还有螺蛳佳肴以及老米酒。 信很多朋友都吃过黄桥烧饼。是的，黄桥烧饼自然有它自己的故乡，那就是黄桥古镇。黄桥是一座活着的古镇，这里的居民依旧延续着千年的古镇脉搏。追问一丝悠扬的琴声，探寻一缕沉默的幽香，几分无意，几处徜徉，不经意的一个转角，便已经跃进了千年时光。这就是黄桥古镇。来到了黄桥，这香酥可口不油不腻的黄桥烧饼自是不能错过的。在北京的饭馆里，无论是怎样地道的江南菜，都抵不过这本地的一个烧饼吧。微风玉露清，挪步暗生香，纯净悠扬典雅温婉的气质，这是所有人第一眼看到陆直的印象。陆直也是有着千年文化的一个古镇，江南水乡独有的清幽与宁静，古镇别具一格的岁月底蕴与文化熏陶，徜徉在小镇，总有一个转角会让你放下脚步。在陆直古镇的老街上，廊棚下依水而建的排排房屋，青色的石板路两侧坐着不少原住民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流露出一种怡然自得的情调。进入陆直古镇需要有78元的门票，来到这里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，你千万不要错过，比如说臭豆腐、普里蹄、普里鸭、南瓜糕，还有陆直萝卜。 说起那条回家的路，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，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，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，陌生的城市让人想 陌生的城市让人想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我要继续带领大家寻觅那些不为人所常常提到的古镇。鹤鸣古镇是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下一个地点。古镇依山城街，因河城镇，镇边有寺，渔耕人家枕河而居，这里就是鹤鸣古镇。古镇临近五垒寺，伴随寺庙的晨钟暮鼓和悠扬的诵经声，古镇似乎也增添了一份超凡脱俗的神秘色彩。这里的美食有梅花饺、年糕饺，还有老鼠糖球，听着是不是就很诱人呢？鹤鸣古镇呢，是在浙江宁波慈溪的鹤鸣镇上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鹿巷古村，感觉来这里并不像是旅行，更像是久别重逢的一次回归故里。青石板的老街、明清时代的建筑，还有特有的苏式花园，都是鹿巷的点点记忆。来到这里，感觉就是一个可以生活下来的地方。晨霞夕辉，尽洒江面，满溪月金，灿烂若锦带，这便是锦溪古镇名字的由来。水巷、河埠、拱桥、骑楼、廊房皆是，2000多年的文化机韵在此调制出了一幅水乡神韵，宛若一幅动人心魄的绝美画卷。这里的著名景点包括陈飞水家、文昌阁、石眼长桥、通神御苑、罗汉古松等等。这里除了有绝美的景致之外呢，还有绝美的美食，比如说像奥灶面、阿婆菜、云片糕、海棠糕，还有酱汁肉。最后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叫做朱家角古镇。春赏小桥流水，夏观古街幽弄，地处江南水乡的朱家角是一个滴水玲珑之地。春夏时分常常细雨绵绵，小桥流水，水乡独特的魅力一览无遗地贯穿弄堂当中，如入迷魂镇，但其乐无穷。